今日是2021年10月3日，快必被还押的第390日。今日是快必的契仔 YY 和他妈咪护士姐姐一起探访快必。一般来讲呢，登记的时间就8:30开始的。好多亲友都会神咁早8:00就来排队。今日 YY 和护士姐姐就8:20到了，荔枝角已经人山人海了。他们排队登记完之后，8:78到啦，就入咗去探访等候室啦。等候室里面呢都座无虚席噶。9:15左右呢就开始陆续叫 number 入去探访啦。他们大概等到9:25左右啦，就听到叫 number。今日快必就喺5号窗，唔知点解今日佢行得咁慢，佢哋坐低咗，快必都未到。職員都不知道他還未埋位，五號窗的計時器已經開始倒數了，快邊才笑笑口斯斯然埋嚟。護士姐姐很醒目，當然立刻勞煩職員 reset 個 timer。 見到快邊走進來，歪歪站起拎起電話，立刻跟快邊打招呼了。快邊見到他好像又高了，是啊，現在174cm 了。快邊說，切，不是跟我以前差不多。其实咁，佢上咗船之后高咗又瘦咗，所以而家咧有193噶啦。佢叫 YY 再努力啲增高，快啲追过佢。YY 上次探快必嘅时候咧，头发就电挛咗，原来学校系唔俾电发噶，所以记咗 bad name。终于就喺暑假剪短咗啦，而家自然微曲，快必话都几好啊，几有寒风。YY 话迟啲会去 busking 啊，叫快必点歌，叫佢点首禁歌。护士姐姐听到就哈哈哈咁笑啦，叫佢唔好啦，唔系又俾学校记 bad name 噶啦。快必都唔会教坏契仔嘅，佢都关心 YY 嘅 DSE 准备成点。契仔话担心中文科咯，特别系 listening 啊。快必话中文系佢强项，可惜帮佢补习唔到添，叫佢自己努力啲啦吓。快必出名好记性，佢会记得边个边个生日啊，边个边个结婚纪念日咁嘅。佢话记得护士姐姐过两日生日，知道佢啱啱辞咗工，享受紧人生。佢特别为佢送上贺词，生日快乐，自在逍遥。护士姐姐梗系好开心啦，收到自在逍遥嘅祝福，实在系最好不过嘅礼物啦。讲开记性好，快必就有啲惆怅咯。佢话惊自己记忆力会衰退，喺船舱有时候亲戚朋友嘅电话号码咧，梗系记唔到啦，都冇所谓啦。而家都唔会有得打电话嘅。不过佢话上两个星期知道 YY 将会嚟探访，脑海里边不时出现一首儿歌。佢话就系 YY 阿妈，即系护士姐姐作嘅。佢居然潜移默化成日记得噶。佢问护士姐姐记唔记得咧？ 吹呀吹个大波波，吹呀吹呀吹个大波波，吹呀吹呀吹个大波波，小心吹爆。 歪歪同护士姐姐听到笑到停唔到口啊！护士姐姐话呢首歌其实唔系佢作噶，系真系有呢首儿歌噶。快必话可能呢首歌太似黄沾嘅作品啦，所以佢入晒血上晒脑啦。有朋友寄信俾佢问识唔识唱《大山可以拿开》同埋《上帝是我避难所》，咁经典梗系识啦。于是来唔来脑海里边又会呈现呢两首歌。护士姐姐话记得咁多歌，放心，个脑冇退化到。歪歪最担心嘅就系快必迟啲会转啡衫，唔适应咯，仲会唔会留喺荔枝角呢？快必话其实有好多政治犯都已经拍正噶啦，虽然佢未审先判先坐监，相比之下都唔算太惨啦。咁多人都适应到，佢都应该得嘅。不过适应咗生活就唔代表习惯同妥协噶。至于开往拔摩岛嘅行程，估计都要几年啦，几多年就都唔系佢可以控制啦，因为个剧本已经写好咗。佢话坐监当入修道院啦，折磨唔到我嘅。快必由细睇到 YY 大，每年都尽可能同佢庆祝生日噶。有一年仲特登同老友 S 去学校接佢放学，俾个 surprise party 佢。快必同契仔好多嘢倾噶，15分钟好快就过去啦。临走嘅时候，快必高举双手做个大只样，伸高手做个长高嘅样，相信系对 YY 嘅祝福，希望佢健康成长，大只啲，生高啲。 法必还押超过一年了，如果你一直有写信给他的话，非常感谢。未写过信的不要怕丑，拿起支笔和法必分享日常生活。收到你们的信对他来说是很大的支持和鼓励。来信请寄去人民力量会址九龙湾宏光道七号兴力工业中心619室。大家想写给师叔的话都可以寄去以上地址的。除了35家案，法必还背着14条文字狱的控罪。他在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面超过一年了，诉讼之旅漫长，需要大家的点点滴滴的支持，所以请 subscribe 法必的 patron， 并且多些 share 出去。大家不要忘记还有在赤柱的师叔，他的 patron 都需要你们的支持的，多谢了。